声每一天。 北京时间19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，短小精悍，纯美芬芳。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，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， 聆赏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，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陈光。 我是小丹。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，请您继续欣赏双雪涛的短篇小说《北方化为乌有》的部分内容。在文学主打新单元，请您继续欣赏根据鲤鱼的剧本《风筝误》改编的戏剧故事。 在2017年底揭晓的汪曾祺小说奖中，双雪涛的短篇小说《北方化为乌有》榜上有名。昨天我们欣赏了《北方化为乌有》的上半部分。刘勇是一位不算畅销但能自足的作家，饶玲玲是他的编辑。在除夕之夜，饶玲玲来到刘勇家，给他带来一篇小说的开头。刘勇发现这个开头的作者曾经和他的生活有过交集，似乎知道多年前他父亲死亡之谜的秘密。我们继续欣赏这篇小说。文中的女孩就是那个小说开头的作者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，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，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，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我欣赏。 女孩说，这故事是我听来的。刘勇说，听谁说的？女孩说，我姐。刘勇说，你这岁数城市里不可能有俩孩子。女孩说，我是超生，所以我爸妈都没了工作，去你爸的厂子当临时工。刘主任是你爸爸？刘勇说，是。你继续说。姚玲玲说，我可以用手机录一下吗？女孩说，随便你，你可以选择录，我也可以选择怎么说。刘勇说，行，不录。姚玲玲把手机揣起来。女孩说，我爸是个天主教徒，我爷也是，所以我妈怀了我就给我生出来了。我姐当时18岁，没考上大学，在你爸车间当喷漆工。啊，对，那个后门的白叉就是他喷的，其实是一个十字架，喷歪了。我在小说里写的是胡编的。当时我姐和你爸老刘正在谈恋爱，爱得死去活来。姚玲玲看着刘勇说，我看这孩子没一句真话。刘勇抬起头说，少说多听。说完他对女孩说，我当时有感觉，我妈也应该有感觉。你姐叫什么？女孩说，忘了。你还想听吗？刘勇说，想，说吧。女孩说，我姐后来跟我说，活了这么长时间，遇见你爸之后才觉得活着有意思。我爸妈以前给她讲的那些道理，遇见你爸之后才觉得是真的。女孩喝了一口酒说，你爸虽然个子不高，但是心是善的。那套德国机器在其他很多车间没有开箱，只有你爸强令开箱使用。为啥？因为那时候工厂已经要完了，其他车间主任都在打自己的盘算，先让工厂倒了，然后把新机器弄到自己的小作坊里，工人裁掉2/3。我姐说，这么干国家是支持的，叫小山板突围。刘勇说，有这个说法。女孩说，你爸是想救工厂，不想看着工人们都回家。他那时候经常跟我姐说，工厂完了，不但是工人完了，让他们干什么去？最主要的是北方没有了，你明白吧？北方瓦解了。你爸是宣传口出来的，还文绉绉的。刘勇说，他写一手好字，你还是叫他老刘吧，我能稍微舒服点。女孩说，行，那就彻底第三人称。老刘答应我姐做最后一波，如果这套机器上了还是不行，等他妥善处理完遣散工人的问题，就和我姐私奔，什么也不要了。姚玲玲没忍住，私奔？女孩说，是私奔，跑到更难的地方去， 推着三轮车卖早点也行，一起背着货跑单帮也行，反正不能分开。那机器呢，谁也玩不转，主要是工程师心早散了，谁都想自己的后路。几人出了事故，有一个年轻工人刚来不久，很想表现，结果被咬掉一只手。刘勇说，老刘出事儿跟他有关系吗？女孩站起来，在身后握住双手，把身体抻了抻。刘勇说，有关系吗？女孩说，坐太久了，你们作家怎么能一天坐那么久？刘勇说，那你动动。女孩说，我不想说了。刘勇说，什么意思？女孩说，没意思，你给我弄口水，喝完我走。刘勇说，哪不对了？女孩说，你是个写小说的，你说写到这个时候怎么写？刘勇想了想说，卖个关子。女孩说，你摆地摊卖吧，我鞋呢？刘勇说，也许应该写写这个姑娘。女孩把手移到身前，活动着手腕说，继续说。刘勇说，如果是福楼拜的时代，也许应该从姑娘的头发和吃穿用度开始写。女孩说，不用扯那么远，头发可以。刘勇点点头说，黑发，大黑辫子。女孩说，颜色对，弄那么长辫子给机器绞脑袋。刘勇说，是了，短黑发，刘海过眉。女孩说，可以。刘勇看了看女孩说，身材不高，但是很挺拔，皮肤很干净。女孩说，可以。刘勇说，话不多，但是有脾气，有意思，说出的话招人听，遇见不对路的人一句话也不说。女孩说，喜欢看书吗？刘勇说，确实，老跑厂里的图书馆。女孩说，行，说说他和老刘怎么认识的。刘勇说，朋友，我毕竟是老刘的儿子，让我揣测这个伦理上有点问题。女孩说，你是作家还是儿子？刘勇说，都是。女孩说，首先是啥？刘勇说，好吧，我随便猜。女孩爱看书这点让她与其他女工不同，老刘注意到了。女孩说，大概然，新年联欢会女孩演了个节目。刘勇说，对，朗诵。女孩说，诗朗诵。刘勇说，沁园春雪。女孩说，切，戴望舒。刘勇想了一下说，应该。女孩说，继续说，怎么私奔？刘勇说，老刘带上家里的钱，女孩带上一点首饰。女孩说，再带上一箱子吃的，你以为是羊脂球啊？老刘只带200块人民币，剩下的留给老婆孩子。女孩带几件衣服和几本书。两人要去哪儿？刘勇咬着牙说，实在猜不出来。女孩说，你身上留着老刘的血，北京。 女孩摆了摆手，示意她不用据此回答，然后坐下来，挺无聊的哈。饶玲玲此时已经趴在桌子上睡着了，脸靠着盘子，嘴微张着，披着刘勇的羽绒服，因为个子高，身体如虾一样折着，好像鼻子不通气，一直用嘴吸气。刘勇看着他，意识到刚才他说困了是真困了，另外一层是这件事情只是他自己的事情，或者说一个人身上发生的事情都是自己的事情。女孩说，跟那些受伤的工人没关系，是你们厂长。刘勇说，我都忘了厂长姓什么了。女孩说，有人记得，当时老刘老是半夜洗材料，其实有一个目的是跟我姐幽会，我姐有一副老刘办公室的钥匙，下班之后他就自己进办公室藏在柜子里，等老刘去而复返。刘勇说，嗯，他得接我放学，还得回家陪我妈和我吃饭。女孩说，另一个目的确实是在写材料，他写五份，举报你们厂长副厂长四人侵吞国家财产，挪用工人养老保险，在农村买地给自己盖房子等等等等吧，准备寄到五个部门。说实话，这些事情都是我最近才知道的。刘勇说，哦，最近才知道。女孩说，不知道厂长从哪儿听说了此事，便要弄死老刘，他自己不可能动手，就雇了一个人， 他们当时详细研究了车间的图纸，发现就在老刘办公室的顶棚有一个废弃的排风扇通到外面房顶，几乎没人知道，多年不用，是当年按照苏联图纸建造的，后来觉得东北风大，不用非得这么排风，就多年不转了。此人就是用一条绳子顺着这个排风口下来的，然后又顺着绳子爬上去。我姐已养成了习惯，她没敢开灯，因为开灯就会有人上来找老刘说话，老刘并不在，会漏。她都是摸黑进柜子，然后打开手电筒看书，累了就睡一会儿。那天老刘回得很晚，也许是打开柜门，发现他睡得很香，就没叫他，先坐在办公桌前写材料。杀人者悄无声息地从他头顶降下，一刀就把他刺死了，然后拿着材料又顺着绳子爬上去。我姐醒时看见人已经爬回顶棚了。天更黑了，彻底安静。很难知道北京城到底有多少守夜的人，大部分窗子都瞎了，偶尔有几只灯笼亮着，好像哭红的眼睛。女孩接着说，我姐后来很少睡觉，老刘在她睡觉时死了，她可能对睡觉有恐惧吧。刘勇说，故事讲完了。女孩说，我很累了，但是还有一点，从那天起我再没见过我姐，这些事情都是她写信给我说的。第二天早晨，她从办公室的门走出去，就开始追踪这个杀人者，十几年了吧，终于在一个月前把此人杀死在一个村庄的河边。她跟我说，她把她的双手割下来扔进河里了。刘勇拿起酒来喝了一口，酒真凉啊，到了肚子里四方流散，无孔不入，刘勇连脚趾都觉得暖了。刘勇说，厂长叫什么？女孩说，你不用知道，他说他累了，先歇一歇。刘勇说，嗯。女孩接着说，不过他歇完了还会上路吧，一个一个来是吧，要一视同仁。刘勇说，你这个故事不错。女孩说，一般吧。刘勇说，如果老刘活着也会觉得是个好故事。女孩说，不一定吧，也许他会觉得姐姐永远躲在柜子里最好。女孩站起来，我走了，我住得很远，到家天都要亮了。刘勇说，好吧，不送你了。女孩说，好，你坐好。刘勇点点头，女孩推门走了出去，头也没有回。饶玲玲动了动，没有醒，虽然姿势有点难受，但是她还能坚持。刘勇走到窗前，看着女孩走出门洞，又走出大门。世界漆黑一片，如同海底，只有两个小姑娘在大门口放烟花，海马一样，似乎是背着大人偷跑出来的一对姐妹。女孩对其中一个小姑娘说了什么，那姑娘把两只燃着的烟火递到她手里，她一手一个，展开双臂将其摇晃，火焰四处喷射，夜海浮动，不知要将他带往何处。 好了，双雪涛的短篇小说《北方化为乌有》我们欣赏完了。小说的结尾有一种诡异感，使人对女孩讲过的故事的真实性又产生了怀疑。无论是凶手通过绳子悬垂杀人，还是追踪凶手十几年把他双手砍掉扔进河里，都过于匪夷所思。女孩和刘勇的经历到底有什么交集，也让人生疑。但是难得的是，女孩在讲述的过程中，读者并不会有这样的感觉，相反觉得一切都是可能的、合理的。这说明作者在编织故事，特别是添加细节的时候做到了合理，可能这正是他获得汪曾祺小说奖的原因吧。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，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，请您继续欣赏根据李渔的剧本《风筝误》改编的戏剧故事。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，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，经典作品相伴，魅力声音，文学主打星。 入夜，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，一更过后，韩世勋悄然走来，奶娘将他引进詹家。爱娟房中尚未点灯，一片漆黑，她正焦急地等待戚公子到来。他真是个急茬儿，韩世勋一进屋，他上去就搂，连喊：“ 气狼，气狼，想杀我也。韩世勋非常惊慌忙说，小姐，小姐，你我原以诗文结交，并不从色欲起见，请小姐从容一些，恐伤雅道。艾娟哪里肯听，忙说，宁可以后从容些，这次却从容不得。韩世勋无奈，便赶快自引话题，小姐，小生后来一首拙作，可曾赐贺吗？艾娟胡乱答道，你那首拙作我已赐贺过了。韩世勋一惊，锦绣满腹的小姐何以出此粗言？又说，如此，小姐的佳篇请念一念。我的佳篇一时忘了。韩世勋听罢又一惊，便出言试探，自己做的诗只隔得半日，怎么就忘了，还求小姐记一记。艾娟无奈便说，只因一心想着你，把诗都忘了，待我想来。我想起来了，云淡风轻近午天，旁花随柳过前川，时人不识于心乐，将为偷闲学少年。韩世勋一听大惊道，这是一首千家诗，怎么说是小姐做的呢？这下艾娟慌了神儿，搪塞道，这真是千家诗，我故意念来是你的学问，你果然记得，哎呀，真是个才子啊。韩世勋追问他说，小姐做的事我一定要领教。正巧此时奶娘点灯送来，韩世勋借着灯光一看，心中不禁叫苦，怎么是这样一个丑妇啊，难道我是见了鬼不成？于是想尽办法，好不容易摆脱了艾娟的纠缠，一溜烟似的逃跑了。这一年正值朝中开科取士，韩世勋打点行装上京应试，一举状元及第。恰逢蜀中蛮人骚扰加剧，韩世勋受命率兵入蜀征战。到了蜀中，为詹武成出谋划策，大败蛮兵，凯旋而归。庆功宴上，詹武成使人提亲，要将自家二女儿许配给韩状元。韩世勋一听，想起夜入詹家之事，连连推辞，只说自小由弃补成抚养成人，婚姻之事不能自主。詹武成听了韩世勋的话，即刻修书一封，声称韩状元已应允婚事，叫戚不成成就这桩婚事。戚不成想起当日詹武成上任时将两个女儿托他择婿的事，于是量其相貌才华，将詹家大女儿艾娟配与儿子戚有光，二女儿淑娟配与韩世勋。如今正好见了詹武成的书信，指韩世勋已应允婚事，便即刻下了聘礼，准备择日成亲。韩世勋告假还乡，见了戚不臣，二人喜笑颜开。戚不臣道，贤侄啊，如今你立了奇功，又成了婚事，可称双喜呀。韩世勋听了不觉一惊，忙说，小侄不曾成就亲事。戚不臣一听不解地问，怎么？ 你与气烈侯当面讲好的要娶他家二小姐为妻，说是不曾禀告于我，不好下聘，难道你忘了？韩世勋一听大惊失色，忙解释说，哎呀，老伯，是这么回事。那一天与詹老先生同赴太平宫宴，他叫人做媒，小侄答道，自幼承蒙弃老伯抚养成人，婚姻不能做主，这明明是辞婚的话，怎么能当成许亲的话了呢？戚卜臣一听哈哈大笑，哦，哈哈哈哈，你说的话与他书信的话是一字不差嘛。韩世勋一听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，赶忙说，这样还好，既然不曾下聘，且待商量商量再说吧。怎么不曾下聘？他信到之后，我马上就行过礼了。哎呀，小侄宁可终身不娶，也绝不要詹家女儿为妻呀。呸，小畜生，你自小丧了父母，若不是我戚卜臣抚养，别说你娶妻子，连你自己的身子也不知道在何处了。如今养你成人，中了状元，你倒放肆起来，我明日就准备好花烛酒宴，送你到詹家入赘成亲。你若真的不允，我就上书同你到皇帝面前讲理。韩世勋见戚卜臣态度强硬，心中叫苦不迭。他心想，爸爸爸，事至如此，追悔莫及，也没有别的好办法，明日就与他成亲，然后一走了之，永不回来与他相见。成亲之日，詹家笙歌阵阵，华灯齐鸣，高朋满座。欢宴之后，新婚夫妻同入洞房，二人对坐，詹小姐以扇遮面不肯抬头，韩状元满腹晦气不愿搭理。韩世勋想，前日你举止轻狂，没有廉耻，如今假模假样装起端庄来了，我再等一会儿不理他，他恐怕就要手舞足蹈了，不如独自去睡。于是一人悄然而去。詹小姐从一更天独坐到三更天不见动静，偷偷从扇子底下一看，面前竟是一把空椅子，再往里面一看，新郎竟独自一个人睡了。小姐心想，他把我一个人丢在这里不理不睬，我自己去睡又太难为情，若还坐在这里长夜难熬，不如到母亲房里去睡。于是他去敲了母亲的房门，柳氏一见女儿大为惊讶，便亲自到洞房中质问女婿。事迹至此，韩世勋也不再隐瞒，把去年清明节的前前后后全都抖露出来。柳氏听罢十分恼怒，风筝落入院中，女儿贺诗她是知道的，哪曾想女儿竟瞒着自己偷偷与外面的男人私会，招来今日恶果。于是她回房拷问女儿，淑娟满肚子委屈争辩说，去年风筝上的诗是母亲教女儿做的，戚家人来取，又是母亲还与他的，干我什么事？柳氏说，我把风筝还给他，难道让你偷偷地约他相会吗？我几时约他相会了？母亲，你要讲个清楚啊。哎呀，你还要耍赖。起先戚家风筝上的诗是韩郎做的，后来韩郎也放一个风筝进来，你教人约他相会，做出许多丑态，被他看破，他如今怎么肯要你呢？淑娟一听放声大哭，母亲，哪有这种事啊，莫非他见了鬼了吗？ 天哪，我和他有何冤仇，捏造出这些恶言来玷污我。 这下把柳氏搞糊涂的，女婿说的千真万确，来问女儿则全然不知。眼看天已五更，于是一面安慰女儿不要哭叫，免得别人听见，一面又来问女婿。贤婿声称去年曾见过小女，那你还记得她的模样吗？当然记得，世上没有第二个与令爱相同的人了。那么方才在洞中，你可曾看到小女的面貌？ 我没有看到，看了叫人难过。 柳氏听罢，叫人多点点蜡烛，让女婿与女儿相认对峙。烛光中，书卷翩翩而来，风姿迷人。韩世勋一见，暗自惊叹：呀，怎么丑妇变成了一个绝代佳人呢？韩世勋欣喜若狂，待岳母走后，连连赔礼认错。淑娟哪里肯依，急得韩世勋无奈，只得扑通一下跪在小姐面前。淑娟这才眉开眼笑，与她同入锦帐。后来韩生淑娟与气郎爱娟两对夫妻相见，这段由风筝引出的姻缘误会才得明白。 好，朋友们，根据李渔的剧本《风筝误》改编的戏剧故事，我们今天欣赏完了。一边是才子佳人，一边是俊男配丑女，甜甜蜜蜜，吵吵闹闹，各有滋味，皆大欢喜。所以说，《风筝误》是一出很成功的喜剧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。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的精彩节目。 蛋蛋戴着墨镜去超市，蛋蛋妈说： 你能看清你买的啥吗？ 我现在红了。自打参加了北京电台2018年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脱口秀达人征集活动，好几万粉丝给我点赞。下载火山小视频 APP， 点击北京电台脱口秀达人活动专区，秀出你的脱口秀，还有机会领取新春红包。今年春节就听你的。 循着声音的方向，循着声音的方向，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，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，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，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。1月31日，保利剧院，听见美，胡歌读美文朗诵会，以朗诵致真心，让我们跟随声音，听见经典，听见经典，听见美，听见美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，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，融媒体报道，大道之行，带您走进十九大代表的工作场景，与代表共话十九大精神，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。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、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。大道之行，敬请关注。 这么冷的天，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？